时我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家住在上海的13岁的女孩小苏以学习为主，用妈妈的手机偷偷的给男主播打赏，两个月花了25万。小苏和这个主播呢是师徒的关系，这主播当面索要打赏。从聊天记录来看，主播经常让小苏补刀自己的新歌，有律师认为小苏未满16岁，这件事情可通过法律做无效认定。 曾经想起在这样的夜里，依然清醒雨中的我和你，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。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， 想两个人一起分享，三生

先生你把奖忘了吧。 说到判断某一个行为是否是和他的年龄智力相等，应该综合其意思，表达能力、认知能力、预见能力是否和他的日常生活学习息息相关等因素来判定。比如说13岁的学生购买图书、文具等等的学习用品就应该是可该行为，但是呢，假如买摩托车等等的大件，就显然和日常的生活关联不大，应该属于无效行为了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，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永远不分开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

谁给个真实的我能触摸到的角落，当我代替的时候能看清谁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小味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.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

我们今天说到13岁的少女用其母亲的手机给主播打赏啊，花去了25万。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，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该采取技术措施，限制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游戏时间和单日累计时间。所以呢，势必要求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要做到监管职责，充分的利用技术的手段，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。 寒风声零碎撑着伞，雨滴却淋湿衬衫，为了想将结局扭转，为了他吃力的追赶，一路上不放声哭喊，要诱惑强忍不安，习惯了你不以为然，以为爱原本就很难，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，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，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 问题，你不说用什么爱你，我如果

刚说到十三岁的少女用两个月的时间打赏25万元给主播这件事情，强化对打赏资金的监管，对每月打赏超过一定金额或者是累计超过一定金额的，应该再次确认他的身份，并且设置多重的验证。那只有这样呢，才能够避免十三岁的少女啊两个月打赏25万这样的闹剧再度重演，让未成年人有一个绿色、健康、有序的网络环境。 我嘴里咳嗽翻江 想说想想就好，什么地方给你环境有一点吵，什么地方给你时间还是太早，什么地方给你怕你受了无聊，想要看你想到疯掉，想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样子，想起来的心情绪是个复杂，想起来的心情我按耐不了，有话想说星星就好，想想红星给你怕你不会明白，想想红星给你写成吉祥广告，想想红星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来地球跑不了，究竟最痛不了寂寞咆哮，情热思念不断发酵，想来地球跑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来地球跑不了，究竟最痛不了寂寞咆哮，情热思念不断发酵，想来地球跑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当时的地球跑了、想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样子，想起来的心情绪是很复杂，想起来的心可我按耐不了，有话想说星星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地球跑不跑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想到地球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地球跑不跑，究竟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想到地球跑不跑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，当时的地球跑吧， 喊你来上班啦！ 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。